喂， 大家好啊！今日我哋啊，牛医生与狗护士， 我哋上一回啊讲到咩嘢咧？ 跳济儿， 跳济儿。 嗱，咁嗰个女仔咧就咁，咁咧就同我一齐过澳门啦。咁喺张袋睇个袋度揞咗两张飞出嚟。咁啊，头先叫 Candy 听我，嚟叫 Candy 姐姐听。咁啊 ，Candy 姐姐好挂住你， 好挂住 Annie。咁咧，话说嗰条女真系个袋揞捻咗两张飞出嚟，我哋过澳门啦。咁嗰阵时喺澳门就即系未搞嘢嘅。咁我澳门仔嚟噶，我真系澳门大。咁我戇鳩鳩啊！澳門有邊度好玩啊？有撚嘢好玩喎！澳門夜媽媽仲撲街冇嘢食嗰啲澳門，咁啊帶佢屌你唔係賭場啊！我又唔入賭場嘅成世人，你知唔知點解啊？我大把親戚喺賭場度做，屌你老味一入我哋衰梗啦！屌你老味撞埋你個撲街！我話俾你聽，第一隻嗰張台嗰個阿姨嚟啊！真嘅唔係講笑啊！第一隻台嗰個姨媽嚟啊！屌你老味一入對條撚正啦！我屌你老味，你個撚樣過嚟賭錢！所以我不入賭場，我告訴你，因為有九成的親戚都是途經啊，那個叫什麼回力做，所以基本上很少去的地方，因為你一去到實知啊，即不是麻煩，是要打招呼去到誰，我有個表弟是做那些司警的，屌你，另外一個表弟就在碼頭那裡，即是看人過關，他看到你啊，你啊，這樣，你過來你一定要找人飲茶的嘛，即如果你過夜，所以我說很少，即那時候未搞事之前很少過，因為太多招呼要打。咁啊，同佢過咗去之後咧，佢就去邊度好啊？我就係三更半夜過嚟，有邊度去啊？去南環碼頭坐啦咁。南環就好靚嘅。 喂，咁似有 B B 哥嘅，睇下 坐坐下咧，佢就話唔係好舒服，即係熱啊。因為嗰陣時春夏交界啦，佢就話不如揾間房坐啊。我知出事，我同佢講都係唔好咯。 喂，但係阿窿哥啊。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即係你都諗住，即係你玩得電話嘅，你都諗住同佢做愛啦。 唔係個問題就係佢感情跳撚咗掣，佢係想喺你身上攞感情，包埋性，佢想揾刺激。 但你想唔想砌佢咧？ 好老實講，我話俾你聽，砌撚完你大撚鑊啊！佢到時有一個家庭，佢又甩唔到身，佢係唔想放喺呢個家庭，但又想尋求刺激，佢跳撚咗掣。呢啲女人唔出嚟玩慣，佢老公實知咩事。到時佢老公唔係信教啊，信嗰啲乜撚嘢末世聖堂教會攞把菜刀剁柒你老母塊，劍且釘鳩你十字架喺祭壇嗰度飲你啲血啊！我話俾你聽，呢啲嘢食唔撚過啊！咁之後咧，嗱嗰單古仔係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個肚真係唔舒服，不如翻香港先。翻到香港，佢就話落一船之後，不如咁啦，附近有間酒店，我都即係知道嘅佢。其實佢已經揾齊曬資料，咁啊上咗夏威，一的士一上，佢又去夏威，去撚咗夏威，咁啊第一時間我梗係衝入廁所啦，屌你踎翻個零字食翻幾口煙先啦，出撚到嚟我話俾佢聽，係剝撚曬衫，真係剝撚曬衫嘅，毛巾都冇摟啊， 掂唔掂？ 掂唔掂啊？生咗兩個肚有啲臭味嗰啲咯，即係女人我見太多啦，講真一句，你俾個嗰啲咩小池泳子喺我面前，即係。我都可以真係叫你穿翻衫走啦，因為我唔係未見過女人嘛。我第一次叫雞，我記得15歲， 太妹嚟啊嘛。 係啊， 我知啊，屌你點啊！ 即係好老實講一句，我十幾歲已經出嚟蒲啦，咩女人未撚見過啊？即係除非你話哇個閪嗰度屌咗突條撚出嚟，我未見過嘅， 未屌人妖啊！ 係啊，未屌過人妖啊，乜撚都玩過，真係呢啲我未見過。即係鼻射都未見過，好多女人點靚法點醜樣技巧乜我都試撚過，所以我好難跳掣。嗰、那個女人真係嗱，嗰、那個女仔乜撚都唔著，就坐喺張牀度，咁就睇電視，揸住杯茶咁就，佢過嚟坐咁樣，咁我過去坐，佢就開始咧，因為佢可能即係少見男人，啲性技巧一般嘅咋，即係咁搓你個大髀啊，即係摸下你咁樣。我話都係唔好啦，女我都係走先啦，唔好意思。咁我直頭即係奪門而出走去，即係真係開一道門我走去。咁、那個女仔點我就唔知啦。之後我話俾你聽。3個月到4個月，我記得好似半年的 arrange 裏面，我有一個醫生朋友就在瑪麗醫院度做嘅。喺瑪麗醫院，我嗰即係嗰陣時，我同個醫生好 friend 嘅，都有講俾佢聽嗰單嘢。佢打電話俾我，有一日我翻緊工，咁咧第一個電話我唔聽，第二個電話我又唔聽，因為做緊嘢啊。你知道醫護界好撚忙，佢打去房病房揾我，喂，你一定要聽電話，佢叫啲人叫我一定要聽，咁啊走去聽。你而家喺邊啊？我話你打得嚟，我梗係做緊嘢啊，朱閪佢啊。喂，唔好咁多，講多啊！你訂間放工，你落嚟出嚟寫字樓嗰度揾我，大寫字樓，我話做咩？你過嚟先啦咁樣。佢咧就即係我 friend 咧，就喺瑪麗醫院嗰度特登趕翻嚟，即係佢嗰日係放假，特登趕翻嚟我醫院嗰度同我講呢單嘢。 佢話佢收咗嗰個姑娘精神病黐咗線，咁就入咗去佢間病房，就佢睇佢添。個古仔咧就同我講嗰個一模一樣。就是個女仔結婚咁多年啦，咁之後就跳一掣，即係又想尋求刺激啊，咁之後黐一線。我話咦，當中點解會黐線嘅？原來咧，自從我上次嗰單嘢之後咧，即係走咗出門口咧，佢咧就即係繼續打電話會，就識到個撲街咧，就做嗰啲車房仔嚟嘅。個車房仔咧。就即係哇諗住哇姑娘喎正啦，同埋個樣唔醜怪，我 覺得人護士 有氣質啦，咁就同佢打得火熱，黐埋一嚿。咁黐埋一嚿之後，佢老公就知道，即係嗰個姑娘嘅老公就知道。咁啊，又話要生，又話要死，嗰兩對仔女又點點點。佢喺屋企做咩？拉小提琴。咁咧屋企拉小提琴都算撚數啦。你知唔知咩叫拉小提琴啊？割脈啊！即係佢喺屋企割脈都算撚數啦。咁割完都唔係好深啫。最大禍係咩？翻下工喺醫院，我把手術都喺醫院割。在醫院割脈咁啊，補解啊，焗撚住托你去急症室啦，咁啊啲情緒又黐撚曬線，失撚曬控咁樣。咁我個朋友睇完佢之後就話：哇唔掂啊，你都唔好走啦，快啲上病房。咁佢老公咧就即係都係做呢行，同一間醫院做啊，冇秘密啦呢啲嘢已經。咁之後就即係爆翻出嚟話：哦，原來佢有單咁嘅嘢。即係嗰個女仔已經跳掣到咧，就係佢唔捨得放喺屋企。不捨得放去家庭，但又要尋求刺激，但佢尋求刺激得嚟又要俾人，即你知道你做開賊，譬如我哋呢啲賊性難改嘅，我做賊你唔知噶嘛，啱唔啱先？你唔會知道我做過賊嚟，因為我已經做慣賊，我已經喺度慣匪啊！佢唔係啊嘛，第一次偷嘢，哇！你又左驚右驚，偷條底褲又要點收好咧？攝喺個口袋又好啊，攝喺波罅度點？即係呢啲人好危險。咁之後咧，嗰單嘢就係佢入咗醫院。咁佢打電話俾我，即係我個朋友，我個醫生朋友打電話俾我嘅時候，佢話個女仔，即係佢，即係個女仔都透露過，即係個古仔個女仔，即係都講翻出嚟啊！佢穩定咗個情況之後，都講翻單嘢出嚟，即係佢之前發生過啲咩事，點點點點。咁我即係去探呢個女仔，即係我知道佢，因為即係佢講翻個古仔出嚟，就係話個感情第一次開始變質，就即係識咗我啊，傾咗好多嘢之後，咁啊，我去探佢嘅時候，我話俾你聽。個女仔做一樣行徑，係令到我好尷尬。一想到去探佢，一攬住我就攬住我條，即係佢一攬住我條頸就喊啊，瘋狂咁樣喊，真係瘋狂咁喊。佢話：你點解唔愛我啊？你點解嗰晚唔同我一齊啊？你即係仲講好多露骨嘅嘢啊！梗係，咁我真係好尷尬，即係我個人坐喺度任佢攬咯，任佢喊咯，咁啊成身鼻涕，成身口水咯。咁即係我係想話俾大家聽，你有時跳掣。個 cross 同個 loss， 個 loss 可以好大。 哇！呢單嘢真係，其實初頭我當喜劇聽嘅， 悲劇嚟㗎，真係。之後個女仔真係黐緊咗線，我去探個女仔兩次，第一次就係佢攬住我喊，第二次咧個女仔開始即係個人比較醒啲嘅時候咧，見佢個樣咧唔單止係憂鬱，仲係潮水都好緊要。即係佢老公咧都即係大家段感情因為已經即係變咗質啦。雖然佢老公對佢不離不棄，但係。即係你感覺到佢係即係個人好唔開心，啲仔女又即係睇佢嘅時候，依家係兩個人，啲同事都點睇佢？ 其實都幾得意。之後咧，原來穩定嗰、那個 太穩定嗰人可以好 穩定制啊！穩定嗰個壓力係嚟得咁誇張。 之後我話俾你 見到幾多打工仔求生求死為咩穩定咧嚇？有冇睇過套片叫咩？美麗有罪啊！ 有 係啊，成個片裏邊就係講美國嗰啲 middle class 啦。係啊，嗱我話俾你聽，我出嚟撈嘢撈咗好耐，亦都撈好多。披風飲血的日子，我想你見我的時候已經是這樣了、大上大落得很緊要我的人、筍哥你見我的時候已經是這樣了、一時很有錢一時很窮揸住幾蚊又過日大上大落被人斬又試過被人在街上搏又試過被人拿支喉通追你半條彌敦道又試過這些日子因為太刺激了你已經沒有什麼刺激可以給到你又可以很早出來見個女人現在我很享受穩定那種的感覺但有些人不是的嘛那些 middle class 好像剛才講的女仔是這樣她根本都未見過這些東西她覺得古惑仔很新鮮的車房仔哇走去片車好有型收皮啊你即是說真一句什麼撚嘢人都未見過古惑仔有多撚恐怖啊真的有多撚神秘 啊這些是看下階層大的角色來的而已 不是咯那條女仔因為即是未見過這些東西所以就搞成這樣即是真的是一個悲劇之中的悲劇來的即是那次如果我砌撚了她我告訴你那個悲劇主角是我不是她因為條女真係黏住你唔撚放啊！最慘就係佢呢個唔係慣匪啊嘛，即係我哋係做緊慣匪啫。咁所以我奉勸大家一樣嘢，喺你適當嘅年紀，盡量做一啲唔係放縱、唔破壞社會秩序、 但是你覺得自己啊在個道德框架裏面不應該做，但是在社會層面接受的事我希望大家做多一 點。但我還有想提醒大家，如果滾女人或者滾男人的時候，如果發現對方是付出真感情的話，大家就真的考慮一下。 是啊，還有一件事，愛與欲大家要分，愛與欲它分得很開，滾人的肉體去買一個器官好過你買一段感情。 那是啊，嗱，我就要做買一段廣告了。現在呢可能在這個正所謂三沙一水啊， 三沙一水咩？ 三沙就是上沙、下沙同埋沙嘴， 系 一水就是水位啦。 系咧， 三沙一水咧，即系呢个打转飞机咧系138。如果咧，如果 捻嘅系有水温噶，我屌你个閪！ 去嗰度搏嘢嘅话咧，即系先系300蚊啫。发廊仲有得平啲，500蚊就有 价。嗱，佢卖女，佢卖男人嘅，我卖女人嘅。我话俾大家听，上面有啲叫操曲会，我有个朋友成日去嘅，嗰个女嚟嘅一条。我告訴你聽，有啲叫蛋撻仔，咁係點嘅咧？就係專奶蛋撻嘅。咁如果你寂寞，咪揾啲蛋撻仔奶下蛋撻咯。屌！ 其實真係同各位大家呼籲下，橫掂都係跳掣，點解唔花100-200蚊？ 係啊，你買個技術，買個器官好 嘛？就係你有時真係講真，你出去溝條女冇100-110都溝唔到㗎啦。係 啊， 屌你好似兩咩Lemon Cafe啊，飲杯咖啡要唔要一嚿水啊？ 點止啊？屌你乜兩個人食飲杯咖啡食件餅4嚿落樓啊！ 屌你咩嗱咪就係咯嗱，你聽下呢個阿九先生又幾戇鳩 咧？ 係 啊，4嚿落樓啊真係，你4嚿屎忽有得屌啦出邊？ 咪就係。 好啦，大家今日我哋講嘅又差唔多啦，第二集。 都得嘅，而家11:37:38啦，啊，好啦，唔緊要啦， okay， 我呢集做啲完啦。 好啊，大家講嘢係咁多，拜拜。 Kenny 姐姐記得支持我哋啦。 喂，你不如上去錄下音啦，屌 ，我哋好爽咁啦。喂，Kenny 姐姐真係好爽啊， 係咪㗎？ 我喺 MSN 見到佢張相。 屌你老味假啊！嗰張相，我先留得下張相俾人啦。 我希望佢係真㗎啦。 佢上嚟會唔會奸㗎咧？不如我哋 唔 係啊，奸佢。 冇姐姐嚟噶嘛，唔得噶。 屌都唔知系啦，唔系啊，屌 Candy， 不過你即系嗱，我哋系唔系啲鹹濕嘅人啊 ？Ali 成日話 ，Ali 有個朋友成日上嚟錄音 ，Ali 就話俾佢聽，嗰兩個鹹濕，我話你唔好上去，佢哋強姦你。我話俾你聽，咩女人未見過啊？強姦咁嘥力，我俾6嚿水，吞正啊出面。 都唔使6嚿，都係85蚊。 係咩大陸啊？ 三嘥啦。 三嘥一水。想話俾大家聽，我哋係表面鹹濕嘅啫，即係真係如果你上嚟錄音嘅話，我哋無人歡迎，聯絡我哋啊。 係啦，打阿九護士電話幾多啊？ 屌你老味，話好彩冇答嘴啫。幾撚狗啊？咁好啦，大家講聲再見，拜拜。